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每天清晨8点到8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啊？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年度大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咱们先来说说2017年的电影票房吧。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可以说是先抑后扬，上演了一场逆袭好战。按照时间顺序来回顾一下，2017年开局的春节档票房还是比较惨淡的，随之而来的3月到5月，一场倒春寒让电影市场的担忧加剧，票房持续低迷。好在暑期档的国产片《战狼2》上映之后，拉动票房大盘迅速回温，最终《战狼2》累计收获票房55.8亿元，极大程度地调动了观众的观影热情。而后的国产喜剧《羞羞的铁拳》在国庆档接棒《战狼2》，票房也突破了20亿元。截至2017年11月20号，中国电影的年度票房用324天首次突破了500亿元大关。当然了，随着12月《芳华》《妖猫传》《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等国产大片的上映，年度票房还会进一步的走高。影评人把2017年说成是中国军事大片元年，其实从《战狼一》开始，还有《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智取威虎山》等，都在不断探索国产军事影片的类型化模式。有人说，很多中国观众之所以念念不忘美国大片，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受了美国军事大片的刺激。美国人从来都不顾忌炫耀武力，在很长时间里，中国观众也在盼望能有我们自己的军事大片，所以当《战狼2》出现的时候，才有这样超高的观影程度。当然了，这个类型的电影可以成功，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咱们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军事建设的长足发展。有了这样的依托，咱们的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啊。那咱们说回《战狼2》的拍摄，那可是故事多多，困难重重。头一次远赴非洲拍摄10个月，当时剧组的所有人可能都低估了其中的艰辛程度。沟通不畅，等待，众多人员的调度，上百辆汽车的爆破场面。吴京曾经举了个例子，500个非洲当地人，500个中国人，500个剧组人员，还有200个小工，光这1700人的伙食费，您自个儿也可以算算哈。还记得在《战狼2》的开篇，吴京饰演的冷锋就经历了一次冒险，游轮海上遇险，冷锋一个鱼跃入海，和海盗展开了激烈的水下搏斗。光是这个一镜到底的镜头就拍摄了10几天，吴京跳水就跳了26跳，片方还专门邀请了加勒比海盗的拍摄团队和吴京一同下水的演员，提前在美国训练了2个月。水下一镜到底的动作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吴京回忆，当时水上面有救生团队，水底下一个演员配一个救生员，摄影师、副导演、监视器有2个，动作指导也在水底下，水下得有14个人。而这次拍摄的过程中还差点丢了性命，因为自由潜水需要身负铅块， 有一天拍摄实在太累，吴京背着铅块急速下沉，望着渐渐远去的灰蒙蒙的海面，快给口气儿吧，成了他脑中残留的唯一念想。所幸救援队及时出手，如今回想，吴京总觉得死不了。他说自己平时做的善事挺多，人好，老天会眷顾我的。吴京还觉得他自己这种玩命般的拍摄并不是任性，而是笃定。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吴京坦言说，你不经历过生死，怎么去演绎生死呢？真听，真看，真感觉，而并不是装拿捏，观众隔着大屏幕是会看到你的诚意的。 为什么当兵？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我要去边境执行一项任务，等我回来的时候，希望你能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还有小半个非政委长呢。 他叫什么名字？听到就被打死了。男的是恢复着内疚和使命感继续活下去。 你带的那个子弹我见过。 小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大家好，我是田阳。这两年，只要一提到影视文创类的话题，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就是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或者说是一个知名项目、知名作品。回顾之前的一些国产电影，只要弄一个名气大的 IP 项目，找几个人气明星、流量小花、流量小生，再拼几个段子，就能凑成一部电影，票房居然也能分分钟破亿，甚至是更高。然而这样的一种现象在2017年基本就不存在了，这种圈钱的套路可以说是彻底宣告了失败。当年不管怎样也要买票支持《小时代》《富春山居图》的观众，如今好像已经变了。同样的套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焦猪传》却玩不转了。即便是《变形金刚5》这样的好莱坞大 IP 也没能糊弄过关。这说明经过这些年海量看片的磨练，如今的观众审美高度和宽度已经飞速提升了。当套路的捷径被识破之后，内容为王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与观众和电影创作者的共识。在这种观影风气的推动之下，2017年有不少小众的文艺片迎来了市场春天，取得的都是以往不敢想象的成绩。比如张扬执导的电影《港人波奇》，这是一部有着纪录片色彩的剧情片，最终就收获了1亿元的票房。另外一部纪录片《22》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制作成本200万元，宣发成本100万元，算是一部十足的小成本电影。但是它得到了众多圈内人士的自发支持，最终票房高达1.7亿元，也成为了国内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你在躲避什么？ 我们今天也再来说说《港人波奇》的拍摄故事。《港人波奇》不是一部纪录片，因为它所有的镜头都是摆拍的，但它又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因为它没有剧本，它就像一部公路记录电影。在影片的2个小时里，不断磕头前行的藏民，有70-80岁的老人死在了半路上，也有孕妇在半路上生下了孩子，还有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要通过朝圣赎罪，更有7-8岁的孩子，朝圣对他而言是个见世面的趣味之旅。11个演员全都是素人，是导演在芒康县的普拉村选取了4个家庭里的11个成员。这些素人乘着大巴去了摄制组，拍完戏，有的离开了故土，有的依然在山上放羊。记得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藏民的拖拉机被游客的 SUV 撞坏在路边，但听说车子上的游客因为高原反应危在旦夕，必须马上就医，藏民们挥挥手就让他们走了，连电话都没有留下一个。 随后，失去了交通工具的藏民把车头卸下，一行人拉着车厢继续上路，拉一段再返回原地重新磕头。其实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想法，在导演张扬的心中早就生长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早在1991年，他就曾经揣着3000块钱和一台 Walkman 独自在西藏流浪了3个月。在颠簸的路途中，他会经常问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而拍摄完这样一部电影之后，张扬又说，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世界之大，永远有着与你截然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地方发生，那些路上的美景和新鲜的人们都是让生命更有活力的因子。见的世面广了，也就不会把自己的内心局限在一个小格局里了。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我们继续来盘点和回顾一下2017年的文艺电影。虽然刚才提到的两部《港人波奇》和《22》票房成绩都还不错，但是也有一些口碑出色的艺术片票房成绩并不太理想，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文彦执导的电影《嘉年华》，关注被性侵的儿童以及女性的觉醒，被不少影评人盛赞为年度最佳，但是票房才2000多万。张艾嘉执导的电影《相爱相亲》，情感细腻，回味悠长，并且获得了金马奖的多项提名，但是最终票房也仅有1800多万。在金马奖斩获过大奖的3部内地电影，范伟主演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票房776万，《八月》票房435万，《老兽》203万。跟之前提到的不受待见的 IP 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做个比较，人家的票房还有5亿多。所以呢，今天我也想特别推荐一下这些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好电影，希望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在未来让更多的朋友欣赏到。因为时间问题不能一一做介绍，刚才提到的这几部里我就先来说一部吧，就是张艾嘉执导的电影《相爱相亲》。这是一部关注老年人的影片，故事围绕着一个家庭展开，牵涉到了3代人的人生抉择。女儿微微热血不定性，和驻唱歌手阿达的爱情面临抉择，电视台编导的工作也不被母亲理解。母亲慧英就是张艾嘉扮演的女主角，正处于更年期，面临退休，又因为各种生活变化而焦虑不堪，不仅和女儿时常争吵，更是常常忽视了丈夫，也就是田壮壮导演所饰演的角色。在众人为外婆的身后事四处奔波的过程中，3代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和生活，也逐渐认识并理解了彼此。说起来，导演张艾嘉今年已经64岁了，他是偶像演员和歌手出身，是上世纪70、80年代最成功的艺人之一。他的早期作品比如《少女小鱼》，即便放到现在依然毫不过时，说明了他的作品的生命力，还有他作为一个导演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能力。张艾嘉1992年曾经演唱了《爱的代价》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歌手代表作。有意思的是，他导演的电影的主题几乎都可以用《爱的代价》这几个字来形容。这样一部电影很适合有点年纪的人在深夜里一个人观看，慢慢的品咂和沉思。 回顾2017年，艺术片或者说文艺电影的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培养。不过就是在2017年，为艺术片服务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也开始小试牛刀。八月底第一部非大规模上映的分线发行影片是美国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随后几个月一连还陆续放映了《别离》《老兽》《何日君再来》等青年导演的新作。进入2018年，进口片《三块广告牌》《第三度嫌疑人》等电影也将尝试在中国进行分线发行。所以说，回顾了2017年这些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好电影，我们也希望今年国内的观众可以有机会看到更多高质量的中外艺术佳片。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2017年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的主题曲。今天我们聊的是2017年的中国电影市场，那除了国产电影，咱们还得说说进口电影的部分。2017年从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到泰国电影《天才枪手》，西班牙的《看不见的客人》，许多部高质量的非好莱坞批片，从口碑到票房都全面征服了中国观众。2017年内地市场的批片创纪录的达到了70部，其中《摔跤吧爸爸》和《生化危机终章》这两部电影票房大热，顺利迈入了10亿票房俱乐部。说到这个批片啊，又叫进口买断片，是跟好莱坞的分账大片来区分的。顾名思义，是指国内的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影片的放映权从国外片商那里买断，不管在国内的票房最终成绩如何，国外片商就不再参与票房的分成了。此前咱们国内引进的批片大部分是好莱坞的 B 级片和日韩电影，但今年的批片市场版图扩张到了更远的地方，比如西班牙，比如泰国等等。我们再来看看2017年引进电影的整体成绩单吧。其中《速度与激情8》以综合票房26.7亿超过了它的前作《速度与激情7》，成为内地引进片票房的新晋冠军，也是2017年度唯一一部票房超过20亿的进口片。在2017年内地票房榜的前10位中，进口电影还是占据了6个席位，除了《速八》，还包括了《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摔跤吧爸爸》《加勒比海盗5》《金刚骷髅岛》以及《极限特工：终极回归》。除了进入前十位的，还有2部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和《神偷奶爸3》，在内地的综合票房也都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今天和大家聊的是2017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说了不少值得回顾的国产电影和进口电影的部分。其实去年在电影行业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就是酝酿了1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终于实行了。电影产业促进法不仅在电影创作和保护、艺人德艺双馨等方面立了规矩，还加大了对票房的监管和处罚。 这也让中国电影市场从此有法可依，促进中国电影产业更加规范、更加健康的发展下去。那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这是2017年国产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的主题曲，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我们都说书店是一个城市里的明灯，其实一家好的电影院，一部优秀的电影，也可以是城市里的一个港湾，可以让大家放下疲惫，拥抱温情。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就是这样了，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晨8点钟不见不散。 在这座城市中央，在那最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